好，翻嚟第三节咧，星期二得到咁啊！呢一节咧又有另外一位嘉宾入嚟，因为咧头先佢都有啲嘢一路都想讲噶啦啊！咁啊，阿 Ben 咧就美国翻嚟，美国边个地方啊？ 系、hey, 大家好啊，各位啊网友，咁啊我咧就系、是、住喺啊美国嘅芝加哥吓，咁、啊、可能大家会比较少接触到呢个城市，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纽约啊、三藩市啊、洛杉矶啊， 系芝加哥。 我哋芝加哥我就比较我哋中间嘅，其实美国中间吓、啊、靠住美国嘅个所谓嘅五大湖区，咁我哋同边个近啲咧？就我哋就同呢个多伦多啊比较近啲、 oh. 啊，因为我哋坐飞机过去咧，一个钟嘅啫，讲紧 哦，吓、啊，即系好似过澳门咁上下啫。 其实过澳门，但系问题就系、是、 飞机，其实飞机， 但系问题香，即系其实一个好特别嘅例子就系香港人而家讲紧，我哋讲紧高铁嘅问题。 系， 其实讲紧如果系多伦多，我哋芝加哥坐去飞机去多伦多咧，其实多伦多会过美国关，即系你喺多伦多嘅机场里面，你已经 clear 咗美国嘅。custom 即一海关 一地两 exactly 就系一地两检嘅问题啦，呢样嘢就非常之非常之成熟嘅，所以嗱 咁因为美加咧其实共用一个区号咧，咁佢哋好多时候都捞乱都冇所谓啦，有鸠你啦系嘛， 吓咁或者 即系你打电话都系打01噶嘛， 甚至有好多嗰啲即系你陆路揸车上去咧，好多嗰啲口岸咧就一条友即系管两边嘅， 哦 吓，即系你用下本加拿大护照啊，有乜 样下就俾你过去， 下就过去噶啦， 即系都唔使过关嘅， 系啦， 哦，因为美加都系。都一家嚟噶啦， 好多其实好多你揸车过陆路咧，你喺海关嗰阵时咧，你车尾盖都唔使打嘅，佢求其咁睇一睇你啊，咁你过去就得噶啦， 系， 所以呢个就系、是。即我哋芝加哥嘅地理位置啦， 咁芝加哥最出名系卡邦啦，以前啦。 其实唔系嘅，其实近年咧就系、是、有一样嘢就比较上好特别，亦都好出名嘅，香港人都好用过嘅，其实嗰个叫摩托罗拉。 哦， 摩托罗拉嘅总部就喺芝加哥。 哦， 啊，所以我哋都曾经就威过嘅。 我曾经威过嘅。 咁、啊、亦都系有个 芝加哥期交所都系即系期货交易所喺芝加哥啦。 其实期货交易所嘅芝加哥啦，咁佢相当，因为佢其实一开始就系一个集散地啊嘛。美中嘅所有農產品去到芝加哥集散咁樣，先慢慢慢慢開始個初型嘅。 但係芝加哥嗰、那個那個芝交所好似財困喎，要尋求中國資金喎，曾經嚇。 曾經， 但係賣唔成啦。 賣唔成，如果佢賣咧，就好有問題，肯定一大扎人會反對咯。 係啦，肯定賣都唔應該賣俾大陸啦，係嘛？ 佢就會有好多啲所謂嘅 national security 啊，即係國家呢個安全啊，係嘛？就 佢都唔係好想賣俾大陸，但係只有大陸人先有錢啊。 唔係大陸人啱啱 但是其实而家系期交所交投量最大嘅一部分人咧，其实唔系中国人，系台湾人。 哦， 台湾人喺期交所嘅份量好重噶。 哦， 啊，所以台湾有几次系 啊，台湾有几次地震，期交所啲主席系要去飞去台湾探望啊。 哦， 啊，因为大客嚟噶嘛。 哦，真系 要安抚下噶嘛。 讲唔知喎吓， 即系佢哋开始早啊嘛，后期货期之后开始早啲吓，咁啊，咁啊，所以就同期交所咁台湾人有好深厚嘅感情啦。 哦，原来咁样。 咁我哋芝加哥仲有啲好多嘢嘅，譬如话我哋嘅所谓嘅建筑啦，建筑就有个芝加哥学派吓，呢样嘢出现咗， 系 咁，所以就 非常出名 吓，亦都有少少特别。 仲有呢个芝加哥公牛啦，之前 以前公牛就即系 Michael Jordan 嗰个代， 曾经嘅王朝啦， 曾经嘅好似系啊， 我都掹车边嘅嗰阵时，佢未退咗之前啦，都睇过几场波啊。如果公牛赢咗场，成个芝加哥真系会狂欢 哦， 啊，真系会狂欢 咁，但系唔系成日都赢噶啦，咁啊，即系唔系嘅， 借啲嘢出嚟啦，咁饮下酒啊，咁开心下啊，咁啊，即系佢曾经就系一个，咁你三条友散咗兵之后，系嘛，咁其实嗰阵时就点解大家都唔明点解佢老细唔肯俾少少股份佢，佢有少少股份佢咪留翻喺度咯，唔使自己走去买个篮球会咁啊，咁可以继续延续呢个王朝耐少少啊嘛， 系嘛，咁有时好难讲嘅。 搞到阿 Ronnie 咪要去走去同阿金正恩唱歌庆祝咯，话外汇。 哇！佢本身都中意赌钱嘅，咁啊有做咗好多嗰啲好荒诞嘅事都有嘅。喂，咁啊我哋咧嗱，头先讲开楼市啦，咁啊美国楼市你都有啲睇法喎，系嘛？因为咧我哋讲全世界楼市其实都升紧，美国系咪咧？ 美国升紧，但系其实冇加拿大升得咁劲，加拿大可能升得仲劲，系咪？ 加拿大地方仲大，人仲少，加拿大都几千万人。 但系问题就系话佢而家直情系一有新盘出嚟咧，佢内面已经消化晒啦，都唔使推出盘推盘出嚟其他地方。 埋，所以變咗其實去到落到其實即係香港啊，或者去國內啲 agent 再出貨咧，已經係少咗好多噶啦。即係佢啲即係好嘅樓盤，佢自己已經有一批資金， 本地資金消化曬啦。 即係嗰啲去中國佢嘅資金已經停曬喺度等噶啦。 哦，等買， 等買噶啦。 哇！ 因為之前有好多喺其實喺中國做房地產嘅，即係嗰啲即係開發商嚇，佢哋移民咗去加拿大或者移民咗美加，資金即係動不動資金都可以調動到2-3亿美金出嚟噶。 哇！ 咁已經係嗰度暴雨噶啦。 哇！2-3亿美金喺度掃好多貨啦。 一層一層咁掃噶啦， 喺度掃好多貨啦。 係啊，掃得係啊，係啊，掃 即係相對尺價嗰度平啊嘛。 所以變咗就話佢哋其實升得係比我哋即係美國會犀利咯。但當然就係話美國會有冇升咧？美國都有升嚇。即係俾個有個比喻就係話，即係我哋其實唔算升得咁多噶啦。我哋係中部啊嘛，升到都係即係依個洛杉磯紐約係嘛？因為依啲其實唔係淨係中國資金喎，依個世界盤嚟嘛。全世界都有人去買，包括你中東嘅資金，包括你俄羅斯嘅資金，係嘛，都會調動去。嗱，邁阿密又係啦，邁阿密又比較特別啲啦，因為其他 度假即係中意去度假。 唔係依個問題係因為佢其實好多資金係即係不正當嚟來歷，你無法 即係哥倫比亞、墨西哥 好多啲南美洲國家嗰啲某種特種行業嘅人 係啊，關於種植嘅 係啦，所以變咗其實佢哋起好多樓咧係賣出嚟係零成本啦，或者係就或者係依個係不求依個回報嘅， 即係嗰個當地有個咩麥卡林集團 啊，所以變咗有而家有啲樓賣到直情要去到十包租十年， 嗰個唔係當地有個哥倫比亞， 哥倫比亞麥卡林。麦德林。 咁前几排就系、是、即系有个现象，因为你哋头先提到就系抢盘啦呢样嘢啦，系嘛？咁我后屘就谂到系，其实我哋而家都系，因为就算我芝加哥嗰边，即系如果好一啲好嘅地段咧，系一日咧系可以有20-30组去睇。 哦， 系，咁我直情系嗰个第一次睇咧就第二，如果系第二次、第三次睇嘅咧，根本上已经唔系一个好盘嚟噶啦。第一次睇嘅话，基本上已经订噶啦。 其实咧，香港都癫嘅。香港咧最近因为有发展商推出啲货尾，其实系塔订盘。点解塔订咧？佢哋咧系卖只俾啲人，但系咧嗰啲人咧可能当时 上唔到会， 一时冲动啊攞张卡嚟碌，其实佢根本冇能力去供楼，上唔到会嘅。咁发展商咧就杀埋佢订，跟住攞出去重推，一个单位1400人去睇。是黐线，香港一个单位1400人去睇，屌即系好似冇楼卖咁样嘅全世界。 咁可能系咪有少少有一部分系白手套咧？即系或者系 白手套，俾你400个系白手套， 俾你20蚊叫你排下队， 俾你400个咧，400个阿叉咧系嘛，南亚裔咧都有1000个客啦。咁你谂下好夸张，而且冇可能发展商唔使嘅，唔使做呢啲嘢，因为咧啲客真系通街都系。而家係好誇張，即係啲人咧唔明白嗰、那個啊樓市爆煲啦，玩完啦，崩潰啦，香港玩完啦。喂，當你去了解一下呢個市況，你會覺得咧自己講嗰番説話係十分之可笑同埋愚蠢，係咪？喂，而家啲錢都唔係錢嚟嘅。即系咧，有啲人佢咧用自己去度人哋，你銀行兩雞嘢都冇，你梗係話個指諗啦，佢話人哋買40000蚊尺啦，係咪啊？喂，當人哋户口有4亿嘅時候，人哋就唔係睇依樣嘢噶啦，即係正如。我屌鸠汤文良，佢成日都有爆煲啦。 系啊， 跟住咧就话咧，而家啲父母动用埋最后购买力帮人哋买楼。喂，全世界好似唔系咁啊，全世界香港净系讲香港啊，好似你呢、這个叫做咧汤文良同埋你冚家咁嘅幸运精虫嘅人咧，喺香港我谂冇10万个都有80000个。个个都有你咁嘅身家嘅，甚至乎多过你，当然可能有啲少过你啦。3-7亿嘅人大有人在，系咪？因为咧，你喺香港岛由筲箕湾行到中环，昂高头望一望个天，望一望个地，上面啲楼全部系业主嘅，全部唔系政府嘅，每一个物业都有业主嘅。你行街，每一间铺都有唔同业主嘅，唔系李嘉诚嘅啲铺，嗰啲楼唔系李嘉诚嘅，系嘛？嗰啲人唔系有钱嘅咩？唔系净系得你有钱嘅。即系咧，香港有好多人咧，包括汤文良都系有种心态，全世界嘅有钱都破鸠晒产， 系得佢 冇破产嘅啫，破净咗一个，冇嘅，人哋买人哋冇钱噶啦，吓、啊，屌你乜，你点捻知人哋？喂，2000万买个单位俾个仔咪玩下咯。如果 我讲件事， 住埋落去放租咯。 我讲件事咧，系嘛？我哋呢啲咁嘅湿鸠老板，我最近有个伙计咧就。冇移咗民去加拿大咁啊，翻嚟佢咧就而家打我工， 咁咧就佢喺搬咸道有层楼收65,000租， 哇， 三千几万， 几千万噶， 三千 两厘嘅啫，呢啲搬 咸三千几万， 系啊， 跟住咧喺屯门有一层楼700多尺，咁啊过千万，咁咧就自己咧就喺住居屋，住居屋就系喺呢个天水围，咁啊全部都冇按揭嘅，因为咧佢咧。就打份工揸份车，但系咧，佢太太咧就喺交通局做高官啊，哇！咁啊，以前买落，咁啊呢买啲买啲买啲，咁啊打我份咁啊湿 Q 工，咁啊净系数据呢几个物业都已经过咗50,000， 所以又点解我哋？嗰日讨论嘅公屋里面点解会有法拉利呢样嘢出现咗？ 好多 呢啲就唔系去睇阿妈阿爸嘅，呢啲系直情系住喺度嘅。但系点解佢哋可以有能力系买到法拉利？ 当然啦，即系除公屋已经唔系好极端例子啦。即系咧，讲真咧，汤文亮佢识嘅人，佢身边嘅朋友个个都系嗰种人，佢冇理由唔知嘅，所以佢系讲违心说话。佢絕對係講緊唯心説話。喂，你失親嘅朋友個個都係啦，買個禮頓衫俾個仔啊，去玩下啦。個仔唔住啊，唔住咪收租咯，租唔出咪丟空咯，有乜所謂啫？喂，呢啲人係多到不得了，香港係有100,000-80,000個呢啲咁嘅人。喂，買層樓，仲有佢哋手上可能有20物業，每年都生緊仔出嚟嘅，20物業收嘅租就半儲半年咧，收半年租就可以買一個單位嘅啦。香港係好多呢啲人嘅，有錢佬係越貧者越貧，富者越富，因為咧佢哋嗰啲物業一多嘅上嚟咧，佢哋生仔速度好撚快嘅，唔係你嘅， 複式增長 係啦，複式增長嘅。喂，佢可能有啲喂，我識得有個叫喂麻雀館家族，大家知道啦，石鑑輝嚇。佢而家嗰個孫唔知係老三定係老四嘅孫出嚟溝咗邊個港姐定邊個，我唔記得啦。喂， 唔係現任嗰個咯， 唔係好似名人。喂，佢哋嘅家族啊，係有揸住幾百億嘅物業嘅，西洋菜街有半條佢哋咁滯。喂，佢哋淨係收租啊，每日咧都唔止買一個單位啦，收租嘅日日都可以買一個，每日買一個單位。佢哋淨係匯豐收股息收1億，呢、這個講緊係10多年前收匯豐股息啊，每一次派息又收1億。你諗下佢有幾多股？起碼有1億股先收到1億啦。匯豐有幾有幾派2蚊啦？最多派1蚊係咪？ 好可能個股即係股本身都已經回曬本啦，剩咩㗎啦？ 喂，你諗下，淨係收匯豐啊，一隻匯豐每次收息收1億。香港系好多呢啲有钱人，所以咧，喂，汤文亮系讲紧啲说话咧，系呃鸠嗰啲唔识嘅听众啊。 因为楼市增值咧，呢20年咧嘅增幅啊，令到一啲普通嘅一世人 其实系23年， 系啦， 因为咧由2004年开始嘅啫，之前咧楼宇都系贬值嘅，冇增值嘅，系由2004年开始一路进入一个升市，但系咧其实真正大升市咧系由2008开始，因为海啸之后咧2009年开始咧，全世界人 量化宽松， 你手上嗰啲钱唔系钱，喂。你即系我成日都讲一个问题啦，有钱佬面对嘅问题咧，同你面对问题系两回事嚟嘅。佢面对就系咧，佢银行里面嗰3億存款，个个月都打保都冇乜点多到，系嘛？咁人哋会心唔舒服，咪买啲嘢咯，买啲乜嘢啊？买债券啊？你叫我买雷曼债券咧，定系买阿 Q Monitor？ 唔会睬你嘅嘛，买楼咯。系咪？你叫我创业啊？哎，好，我嗰度收咗每个月有500,000租收，咪创业咯，攞呢啲钱嚟创业咯。 系啊， 喂，唔伤身嘅，因为永远都系面嗰阵嚟嘅。 系啊，即系好似我而家租紧呢度有两个单位，一个公司，一个网台。成栋嗰个业主系沙厂嚟嘅，佢呢度8层楼高，平均一个单位10,000蚊。咁咧一层楼咧佢就劏呢度劏啦，劏到30个，一共有8层。即系换句说话咧，当你 200,000咯， 一个月收200,000-300,000租， 一年 系2-3千万， 系 啦。 呢度值9億噶啦，7-8-9億噶啦。 咁、个老豆咧就冇理，就两姊妹就日日咧揸架7人车翻嚟摆低佢咧，就即系当租务，喺度咧就当翻工，咁咪过啲日子咯，过得细咯。佢着得好朴素噶。哇！真系你见到佢又系， 即系越有钱嘅人，其实就系越中意想揸物业。 因为佢哋咧知道嗰个方程式就系咧，佢系唔使做嘢，净系啲物业咧已经可以养起佢一世。咁而且咧根本使唔晒啲钱噶嘛。喂，当你一个人正常嘅时候，你可能啊，即系啊冇钱就会幻想话中咗三千六合彩，点样去使，点样挥霍。当你一出世就咁有钱嘅时候，唔系三千万六合彩，当日日都可以中三千万六合彩嘅时候，佢唔会有感觉嘅。佢嘅钱，喂，佢同你一样，可能都系搭四个一巴士嘅啫。 我有个网友咧，两公婆六十岁到，咁啊走嚟揾我饮茶。佢讲咗佢话：喂，我仔咧今年30几岁，大学毕业到而家都冇做嘢。唉，你人生经验丰富啲，同佢讲啊。我话你讲乜嘢？讲嚟做乜嘢？诶，佢唔做嘢，成日游手好闲，咁啊中意去旅行啊，应该就真系去边度深度行啊，各样嘢。我真系话佢两句，佢同我讲，佢话老豆，你话我乜嘢？你而家啲钱带唔落去嘅，都系剩俾我。咁我做嚟又搵唔到你而家剩俾我嘅钱，咁我做嚟做乜嘢咧？咁我过我自己愉快嘅人生唔好咩？我使来使去都唔会使得到嗰嚿钱， 使唔到嘅，因为你有物业收租嘅咧。香港太多人有物业收租，一个月，喂，你唔好讲啲巨富嗰啲咧，好多好多闲闲地嘅，揸五六层楼收租，一个月收八鸡嘢，边度使得晒啊？正常 唔系，我以前我住劏房嘅业主，我讲认真啦，佢喺大陆做厂失败，佢就住太和村嘅啫，咁佢有两层唐楼嘅物业。咁咧就每一间就劏三间房，咁啊两层，咁佢两公婆就唔 Q 做啦，佢自己住公屋， 住一个单位咯， 系啊，住公屋， 哦，住公屋添， 住公屋嗰阵时，跟住咧就买咗两个唐楼，就三个，而家咧就收5000蚊一个单位，即系一个月咧佢有30000蚊做，佢做乜 Q 得噶？ 系啊，唔使做噶。香港地系大把啲人噶嘛，所以咧，即系我想问啦，嗱，美国咧嗰个楼市啦，因为我其实有个问题好想问，美国好多系木屋嚟噶嘛，嗰啲 house 木屋，其实嗰个问题就系咧，美国嘅楼市咧系 apartment 值钱啲啊，定系啲 house 值钱啲咧 ？house 值钱啲，因为你有地啊嘛，啊，你始终有块地， 有块地， 无论你个木屋定系咩屋， 一风吹，一风美国 暖风啊， 唔系我一 水浸， 一讲到美国为啲屋啊，你都全部木嘅啫。一个风就卷走咗噶咯， 因为你木屋你吹走咗，你咪再起嗰间咯。 我最惊有两个货柜都可以拖喐佢。 你间屋木屋烧咗又好，咩又好，再起嗰个，只要你有块地， 系 块地仲喺度，咁你就可以再计。 咁啊，美国系买埋块地嘅，当年如果买屋系嘛？ 你如果买屋仔就买埋块地， 哦， 咁你就起上面起乜嘢都得啦，你加建又得，整泳池又得， 即系冇所谓，任你起嘅， 任你起。当然你有个地积比，你应该系有一个你诶有个 地积比率啦， 有个地积比率唔系，其实意思就系以前咧就系你。你可以尽量，你可以其实尽量起，但是一般即鬼佬嚟讲啦，系中意有个所谓嘅压，即系有个院嘅，所以就唔会起咁大嘅。 系 有啲亚洲人咧，尤其是加拿大，当年啲97年啊嗰阵时候，啲香港人移民加拿大嘅时候， 起到尽， 就叫啲叫怪兽屋， 哦、 就将本来人哋起一。间屋就有个花园嘅，咁佢成个弹晒出嚟啦。 啲鬼佬好唔中意呢只噶，啲鬼佬好憎嘅，见到呢啲咁嘅楼， 所以佢哋咧即系一个大陆嘅广州嘅，一个美国翻嚟，其实佢哋眼中睇我哋咧香港人压力好大嘅，因为咧佢哋住嘅地方咧 相对大好多啦，即系你如果 即系个 居住面积咧。 即系唔系话钱多钱少，系香港人嗰个压迫感咧。 又 住嘅地方， 香港而家已經係400尺已經豪宅嚟啦，已經進化到 係啊，即係已經進化到咁樣啦。你話咧後生仔又好，或者我哋呢度咧，你即係個壓迫感好大，即係由居住嘅環境睇到，即係你有陣時，譬如好想翻屋企種啲綠色嘅嘢啊，望啊，好似你咁啊，哇喺死就養咗江金魚啊，放咗假你都翻去喂金魚係咪先？ 係 啊，舒服啲。特登佢住對面海嘅，走翻嚟尖沙咀喂金魚，你明唔明啊？就係香港人冇咗個生活空間。係 啊， 所以壓迫感唔係錢多。 公司大好多，公司成3000尺、2000几尺，我翻公司梗係舒服鬼屋企。 係啊，我屋 企得幾百尺。 好似我放假，尋日放假我都走翻嚟嘅。 嗯， 走翻嚟喺自己间即系坐嗰间房度挨住喺度啊，揸个 iPad 喺度睇电视剧，都喺屋企嘅。 屋企系窄，系钱窄。嗱，我讲翻个少少古仔咧，我2004年去睇楼，当年咧嗰啲有钱佬就话，即系咧佢哋个标准咧，咩叫豪宅咧？2000尺。 唔能够太大嘅，三房嘅啫，四房嗰啲已经唔系豪宅嚟，即系太细。两房就差唔多，三房咧就勉强，即系如果二千尺。咁所以咧，佢当时咧有一个喺大坑道新法书院嗰、那个，我唔知 YI 啊，好似叫做嗰栋楼叫 YI 啊，即系光明台对面，以前系新法书院嚟嘅，后屘就俾发展商买咗，就收购咗，拆咗条 YI， 就顶楼一个单位千四尺四房，佢话系豪宅。当时咧，我访问过嗰啲有钱佬，个个都话嗰啲唔系豪宅嚟，千四尺点住得四房啊？一个房就差唔多。吓、啊，两房都嫌细啦，咁样，咁变咗而家嘅标准咧越嚟越降啊！而家四百尺已经豪宅啦，系嘛？ 其实大陆都降紧噶，我以前喺肇庆嘅时候咧，租间屋一百平方，跟住后屘咧就再舒服啲，去到呢、这个即系黄冈住皇城广场顶楼复式。顶嚟复式嘅，咁咧就楼上楼，即系佢唔系真系复式嘅，即系佢顶楼个楼底好阔，跟住间多个角仔咁样。 哦， 嗰度就系1600尺， 好大啦。 啊，而家同香港，尤其深圳啦，广州我唔知啊。深圳其实而家啲楼全部都系最受欢迎嘅叫单身公寓， 哦， 单房或者一房， 即系300尺咁样啊，嗰啲 冇啊，有啲180尺。 咁你大城市其实都有个通病嘅，我 越嚟越细啦，大城市嗰啲人均居住面积系嘛？ 我纽约都住过两三年， 你哋都而家啲，佢哋而家都应该讲咗好多单身公寓， 单身公寓好多 好多 都有买啦。 我哋嗰啲都系将一间屋拆开好几间，系咯，两夫妇 即系啲巨宅已经冇人冇，已经冇市场。 佢一间巨宅可以间到十几间房咯， 哦， 一样吓，系嘛？咁即系地下又住埋嗰个 basement， 我哋即系地库又住埋，咁啊上面嗰个屋顶嗰个 attic 佢又住埋，系嘛？咁啊自己楼上间三间，楼下间三间，两公婆住一间。 而家大陆譬如好似嗰啲所谓单身公寓咧，设计有啲唔同啊，设计咧个楼梯好相对高。咁 等你间两层， 做个假二楼咁， 做假二楼，所以间房咧， 我哋瞓觉都系啦， 就有条楼梯行上去，咁下低咧就变咗咧，下低就唔系下低就厅、 做 厨房、厕所，但系楼上好多咧就系、是、假二楼啦，即系假一个角仔咧，佢都有厕所嘅，就变成咗个套房。而家大部分所谓单身公寓都系入到去， 我之前嘅长隆咧住过一间嗰啲湿鸠酒店咧，都系咁样嘅。是500尺到，但是咧就间开两层。 其实之前即系2007年、2008年嗰时候喺美国都兴过一排，我哋叫做 loft， 即系就系咁样上下嘅， 系 即系一半系空嘅，跟住一半系咁样，等于系床位摆上面。 系 嗰啲系搵嗰啲，特别系搵嗰啲旧嘅工厂大厦， 一排楼底高， 系因为楼底高，同埋嗰啲系100年噶啦，至少100年历史噶啦。 哇！ 吓嗰啲即系成个壳。偷空佢咯，即系个壳留低，里面全部改过， 全部改过， 全部改过，哦、全部都改咗呢啲叫 loft， 嗰阵时好好卖，但系而家都唔值钱。 哦， 而家又跌翻晒价。 哦， 而家大陆楼咪值钱咯。 而家全世界嘅楼咧，其实基本上都值钱嘅。吓、啊，系一个咧，我哋叫人哋唔好买嘅地方叫日本。唔系呢个真嘅，因为咧你个人民族性佢唔容许你，除非你将日本种族清洗，你中国人进占晒全日本啊！如果唔系，你日本楼冇可能会翻生，因为咧你要佢咪卖俾你，你要咪卖俾你咯，除非你买晒佢为止。 都仲有地方嘅，台湾嚟近期呢个几月跌咗两成。 哦，点解咧？要问一下杰拉德啊。 其实都系地太大。 台湾有个问题，台湾楼普遍回报好低，低到离晒谱。其实大陆回报都低嘅。我想问阿发仔，咁你内地嗰啲楼嘅回报有几多厘到一般？ 三厘到嘅啫，而家都系。 都有去到三厘。 三厘。 因为我嗰时听翻嚟咧，好多嗰啲即系你借钱啲企业咧，哇！啲回报咁低，你点借啊？你嗰间公司嘅估值几多钱？问你收租一厘都冇，你点借啊？系嘛？喂，估值好低嘅喎，嗰啲即系佢个租金回报啊。咁如果你住宅个三厘，其实都唔错啦。即系不，但系少过人民币存喺银行系嘛？系咪少过存喺银行嗰啲钱啊？ 咁啊唔系，咁你间屋会增值噶嘛？咁你咁计冇得计噶？ 唔系，咁香港唔同啊。香港因为你银行真系冇利息噶嘛。香港求其有两厘都赢银行嘛。但系你起码你要跑赢红宝仔先啦， 猛顶啦 吓！但系香港真系争好远嘛，你话你红宝仔冇利息噶嘛，咁你唔去买楼，当年我都话你唔去买楼，你够胆去买债券咩？你够胆买股票咧？唔够胆啊！ 即系由08年之后啊，个个成为惊弓之鸟啦嘛。咁啊，再讲翻啦，其实而家股市一样啫嘛。而家个市由今年年初21000几抄上嚟，但有几多出边啲即系散客去揸货啊？好少，我一路都同大家讲分析个真正嘅市况，你要睇清楚个真实市况，就系咧你买股票嘅散户咧，已经嘅比例已经系越嚟越低啊！而家啲散户咧会买咩咧？买牛熊证，买涡轮，买腾讯轮最多就系、是，一系咧就买友邦，买嗰啲即系嗰几只当炒嗰啲轮，系唔会买正股嘅，正股全部 control 晒喺基金手上。啲分佬揸晒嘅，全部基本上所有货系佢哋揸晒嘅，你都冇散户，基本上都冇鱼，佢哋单方面炒上去得，要杀落嚟，其实咧唔使任何藉口，所以咧，当你觉得冇可能升嘅时候，佢第一时间升俾你睇，一样啊。 呢节时间又够啦，我就问你个问题完咗佢。 系 有个网友 系 就问我，佢话咧即系听我做节目咧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自己做节目啦，咁啊讲起你啦，就话你波。股 帮我输啊波，因为我中意赌冷门啊嘛。 波股马都赢，跟住佢就问点样入 group 啊，使唔使收月费啊，各样嘢。咁你自己切讲啦。 入 group 咧，因为咧嗱，因为而家有多咗一啲即系唔系我哋一嚟又唔系朋友，又唔识嘅，有问个问题又话冇即系都冇答啊，又冇听我哋节目，咁啊当然唔会批准入 group 啦。咁因为呢个 group 咧，其实都系非牟利嘅，都唔系话为咗搵钱。如果搵钱啊，老实讲啊，收700蚊我就唔收啦，即系学人哋咁样系嘛？喂，我自己赌嘅啫， 收够7000系咪啊？ 吓， 其实唔系收7000蚊，系因为就系真系成班人，即系想佢咧就开斋啦，戒咗都咁耐，而家咧就开斋啊，再重新投入啊呢、這个啊， 再作逢虎， 系啦，未来下半生嘅事业。啊， 之所以 啊，咁啊，即系大家交流下啫。譬如佢买，我哋真系好简单嘅啫，喺个 group 里边，即系譬如喺 Facebook 网页度啦，边个买咗，影低佢，摆出嚟啦。我真系买咗咁嘅钱，点样买法系咪啊？点样穿？咁你可以俾现金。 Tony 嗰啲咧，系俾咗人都唔敢买嘅，因为咁鬼冷。 咪都有嘅，有啲跟50、100嘅，跟都有嘅。唔系咁，我自己都唔系，老实讲，我唔系自己唔系话一个人买10000几蚊一注嘅人，我都系刀仔锯大树玩下嘅啫。如果你系靠呢啲发达，就梗系。即系可能都唔系话冇机会发达嘅，不过运气未到啫。如果你话俾我真系过到关500026分钟， 就 赢几百万噶啦。咁喂，个个都咁搏噶啦，唔通谂住中2300唔捻中啊？2300，喂，我要买5016噶，我两关我都唔捻收噶，我系要中三关先收钱噶。啊！我真系我买嗰啲都系噶，我真系买5016噶咋吓，两关我即系两中两关冇钱收噶啊！咁因为咧，喂你两关有几多钱啊？不如唔捻要啦，搏啊搏大堆啲系咪？就系咁解。咁所以咧，经常输嘅，其实我之前赌都系经常输，因为你过关咧，你即系当系赌钱心得，你希望刀仔锯大树嘛，你希望把刀一锯锯断佢嘛。咁但系好多时候你经常换刀，你一个把刀锯锯下锯到钝咗，又换第二把锯。 根本就断咗或者崩咗。 崩咗断咗冇啊，咁要换第二把刀仔嘛，所以咧换咗好多支刀仔噶啦。不过系最近可能又有啲运气咧，好运咁啊，又中啲冷马啦，系嘛？咁上个礼拜即系嗰日咧就贴咗一只马出嚟，就80倍嘅。因为咧我本来咧就谂住咧就卖500蚊 win pay 嘅，俾卡超。咁但系见到佢咧，听嗰个过关嘅时候咧，啊回到115倍喎，咁够冷，好似吓冇乜机会咁样，唉，算啦，买细啲啦，买翻200算啦，咁啊贴出嚟，咁啊大把时间，当时仲系过紧关嘅时候咧，有成17-18分钟，即系啱啱转第二场嘅时候啊，咁啊其实如果你睇到个个都跟到买噶啦，好多人都跟到，不过唔会买好多咯，黐线咩买啲马系咪？咁啊佢好彩又跑出嚟咁解啫，咁礼拜日啊输晒啦，由头输到落尾啦，因为呢啲马热啊嘛，热咪唔中咯，系咪？啊，咁你话咧入 group 我都觉得唔想，因为唔想咁高调。我哋靠呢啲，我哋搵钱嘅，即系喺大家交流下嘅啫。你话我哋搵钱就唔系用呢啲噶啦。喂，你又收人月费，哦，我够胆讲啊，如果我收1000蚊，可能随时都有100-200人俾钱。但系你收咗嗰啲钱，一个月其实计落条数唔少噶，有可能有成10几-20万噶。咁你去呃人哋几多个月咧？系冇意思噶，不如自己赌过啦，自己赌唔使有责任啊，唔使孭人哋啲责任喺身啦。 所以你哋问我问题，我都系代你哋问 Tony 嘅啫，即系咁样讲。 唔系啊，你自己赌落去，话自己赌好过去赚人啲钱啊！我觉得咧赚啲钱好阴功嘅，啊，亦都冇可能。 你信唔信人哋收人哋收人哋收你两三千蚊会买啲坚嘅贴士俾你，梗系留噶啦，坚嘅贴士自己赌啦，系嘛？喂，我知道比卡超赢够硬，屌你都俾我买二十万落去啦，系咪啊？ 分分， 我要攞个千六万翻嚟啦，我攞甩咗彩池啦，唔捻知嘛？系咪啊？就系咁解啦，咁样啦，喂，今呢节时间差唔多啦，喂，多谢两位网友 吓，咁远嚟， 远道而嚟又咁啱系嘛，一个广州嚟，一个芝加哥飞翻嚟吓，咁啊，我哋有缘再会啦，下星期节目再见， 拜拜， 拜拜。